经久不衰，或记载着某些事，或牵扯到某些人。那些美妙的音符就像是一部时光机器，带我们穿梭在时光的隧道里。 FM 九八六，乐听经典， 乐听经典， 感受音乐，品味人生。 感谢您将调频依然锁定在 FM 九八六乐听经典下半时段的节目当中，我是贾悦。下半时段依然有很多精彩的歌曲在等待着您。我们接下来马上要听的第一首歌呢，来自蔡琴，她将会用她低沉温柔的声音演唱《你的眼神》。 虽然不言不语，叫人